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真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今日喺全球风云变幻，正当美国咧系密谋围堵中国，吓，并且咧系种种嘅传言，就系咧 Donald Trump 希望结束俄乌战争，将咧军事嘅资源咧调配多啲嚟亚太嘅时候，啊，特别系美国政府咧近日啊点名日本同埋澳洲。万一台海发生战争，中国用武力侵攻台湾的时候，澳洲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打算怎么做？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呢，澳洲的左翼的工党总理阿巴尼斯呢，他连任之后第一次出行就访问中国，而且访问中国是长达六日，包括是北京、上海和成都。阿巴尼斯此行呢即刻咧，系招致到啊，澳洲国会里面嘅反对党咧，保守党啊等等咧，啊嘅猛烈嘅抨击，就话佢此行咧系完全咧系废嘅，系冇用。咁啊，除咗咧系俾中国利用攞嚟做宣传咧，澳洲喺中国身上得唔到任何嘅嘢。咁呢个阿巴尼斯咧，你都知道，嗱呢个世界你喺英语国家。凡親你聽到係工黨咧，你可以先假設咧呢個政黨咧係低低地嘅啦。嗱，無論係英國嗰個定係澳洲呢個啦，啲澳洲嘅工黨咧係仲昂居。以前有一個咧工黨嘅總理叫做吉廷啊 ，Paul Keating， 係而家咧後來咧啊都應該係收咗中國嘅錢噶啦，就成為一個咧即係幾親中嘅中國顧問。不過呢個唔緊要嘅，係咪有錢收唔係壞事？咁啊，後來嘅工黨。个总理叫陆克文呢，亦都自称系一个中国通，亦都嗰个政策左右摇摆。嗱，而家呢个阿巴尼斯，你睇嗰张相啊，肥头得意啊，系嘛？望落咧，你讲好听啲就叫慈眉善貌，好似好善良啊咁样。其实你同有觉得有啲似啊？冇几耐之前啊，同嗰个咩哈里斯一齐拍档竞选啊。这个美国嗰个副总统候选人华兹一样，你将两个样摆埋，你就知道西人中年男人，无论他是学术界定系政界，是有呢种五官嘅咧，你可以假设他的智商是有问题嘅。当然他天生是咁咧，系呢个唔系佢嘅错，只不过呢个系澳洲人民主选举用选票选咗佢做总统，或者叫总理。呢、这个咧就系佢哋嘅选择啦。你今次咧，阿巴尼斯咧就有啲好大嘅争议。去到中国咧，系长达咧，吓佢计埋嗰个飞机嘅旅程系七日，七日咧系好长嘅。吓，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咁所以咧，被澳洲嘅反对党咧就话喺呢个错误嘅时候，系对一个错误嘅地方，系展开一场啊，系长达七日嘅访问，系故啊。澳洲的那个国家利益同埋安全于不顾，你明知喺呢个时候南中国海局势好紧张，菲律宾、台湾啊，甚至系其他越南啊、印尼啊，就呢个南中国海航行安全咧，系纷纷系表示关注，尤其系澳洲啊，你最近咧，中国就喺澳洲嘅东岸同埋以南嘅塔斯曼尼亚岛嘅海外。突然间在无预警之下展开实弹演习，派了几只炮舰来乒乒乓乓，并且说是例行公事，就是明刮你澳洲两巴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这个这样的阿巴尼斯还唾面自干，就走去北京那处是擦鞋。这个无形中你此行就已经将澳洲定性为几乎是一个中国的在南太平洋的进贡国家了。那你在中国那里得到什么呢？是什么都得不到。但阿巴尼斯就说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很重要，因为澳洲的 铁矿砂石出口去中国是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主顾，还有那些海产譬如说龙虾啦。同埋牛肉啦，咁中国方面呢，呢十年八载啊， 去押弄呢个澳洲咧，亦都系得心应手啊！我要用押弄呢两个字，即系狗爪边一个甲乙丙丁个甲，就戏弄嗰个弄。嗱，中澳之间嘅外交个关系咧，你而家当一场戏咁去睇咧，就叫咧呢个西门庆啊，系嘛？去淫换呢个叫潘金莲啊，几招咧已经搞到澳洲咧典藏典籍，口吐白沫，两眼反白，就要生要死。嗱，呢个细节咧系非常之精彩。首先就系呢个阿巴尼斯咧连任之后，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想话要收翻中国咧系已经租用。这个澳洲签咗约99年嘅叫达尔文港，佢讲过呀，佢唔敢做，讲都唔得。呢、这个中国驻坎培拉嘅大使啊，萧谦咧即刻面斥不雅，喂，你咁样冇道义喎，你租咗俾我哋噶嘛，系嘛？点解你而家又要搵个澳洲嘅企业啊，系想收翻啊，系想转卖啊？系你系美国佬只狗啊？Donald Trump 叫你咁，你又咁啊？你顾唔顾到中国同澳洲嘅关系？咁跟住咧，阿巴尼斯即刻收声。嗱，今次咧佢搭上去中国咧，都好好笑嘅。佢话要促进多啲中国同澳洲之间嘅旅游啊，所以咧佢着件 T 恤咧，天时鼠月走上万里长城，跟住咧去上海啊、成都，俾咧澳洲嘅议员同埋政客话佢此行系浪费时间，毫无意义啊！话其言辞驳斥啊，词汇之凌厉咧，都可以讲话相当之罕见，系直指呢个阿巴尼斯呢个澳洲总理嗰个智商问题啊，系咪啊，鲍生？ 咁啊，今次访问中国咧，就时间好长啦，仲去埋上海同埋成都等等啊，真系意犹未尽啊！就做埋嗰啲最老土嘅事，同个老婆啦，应该未婚妻啊，登上中国长城咁啊影相，咁呢啲咧喺即系以往嗰啲开头改革开放之后同中国建立邦交嗰啲国家啦领导啊，全部都系做埋啲同样嘅嘢，估唔到咧呢、這个阿巴尼斯咧又再次上演呢啲咁嘅戏码啊！不过呢啲都唔重要啦。佢当然啦，其实唔止呢个工党政府呢个总理咧对中国咧阿谀奉承。而且呢嗰、那个贸易部长啊喺日前接受访问嘅时候啊亦都讲过佢拒绝加入 Donald Trump 呢对于中国嘅贸易施压行动，因为佢话过中国对于澳洲嚟讲呢嗰、那个贸易嘅重要性比美国系高十倍。如果根据统计的而且确系因为2023到2024嘅年度呢澳洲对中国嘅出口呢达到2120亿澳元。咁即係如果乘一乘呢真係成万亿港元嘅。咁但係对美国嘅出口只有370亿，咁乘一乘就冇十倍嘅，咁但係都有六七倍啦。咁所以呢冇办法啦，喺银纸作水之下呢，今次呢其实澳洲总理访问中国之后呢係攞到少少单嘅，但啲单呢又唔係好大。例如有好似有五批嘅油菜籽嘅合约啦，咁仲有呢早几个月之前亦都开放咗澳洲嘅苹果输入去中国。咁当然咧，重点咧就系铁矿啦、铝产品啦，同埋钢铁呢啲都系咧，对于中国嘅市场咧，即系澳洲系好紧张嘅。因为咧，其实近年咧，澳洲嘅经济，我谂唔止系澳洲啦，其实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啊、英国都系嗰、那个通胀同埋嗰个生活水准咧，系出现咗好大嘅挑战。如果用翻中即系西方嘅说法。咁所以咧，甚至有媒体话输入多啲淘宝嘅产品去澳洲咧，系可以舒缓咧呢个民生啊，即系话咧唔使买咁贵嘅嘢。咁你就见到咧，其实喺个工党嘅政府领导之下咧，向中国唔只系真系想赚钱同埋做嗰个生意，系更加咧喺个媒体嘅宣传里面呢是更加是捧高中国啊。淘宝的货色啊，我们香港人大家心知肚明呢，都是代表粗劣啊、平价、一次性啊，同埋唔耐用的。但是竟然呢在澳洲的媒体里面呢将它包装成为可以舒缓澳洲的通胀同埋呢令到民生可以过得好一点的一个产品呢。咁呢样呢我真的觉得呢完全是是非曲直、倒果为因。咁另外仲有一点就是澳洲牛肉呢亦都是趁以前呢就中国呢就 禁止嗰啲日本和牛入口之后咧，再进占在中国嗰个市场。咁咧，佢据呢个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咧，喺关税战之后咧，澳洲牛肉咧就更加咧取代埋美国嗰个市场。包括澳洲你都知道有和牛噶嘛，虽然个质素咧就比唔上日本嗰只。去到2024年2月和3月咧，澳洲对中国出口嘅谷饲牛肉咧超过20,000吨，每年增长多咗40%。所以咧，你见到咧，其实澳洲系一个咧农业啦同埋工业出口嘅大国。除咗煤炭、铁矿石、铝材、钢铁，仲有头先我哋所讲嘅小麦啊，同埋咧呢啲牛肉啊，全部啊中国什么也要。所以冇办法，呢个工党政府咧，眼见住咧呢啲即系花碌碌嘅美元之下咧，佢都要走去咧朝贡。中国咧就最中意见到啲白人呢啲首相啊、总理嚟到中国，就带佢去长城啊、去故宫啊、去晒下冷啊、空佢哋一空啊，俾佢哋知道咧呢个天朝大国咧系有几咁历史悠久啊，甚至摆出一个咧叫盛唐啊嘅。嘅架势，咁啊，于是乎咧，而家你见到咧，就澳洲呢个攞到少少甜头咧，佢翻到去咧唔紧要啊，佢照样俾呢个媒体嘲笑都唔紧要，最紧要佢开到单啊！呢个黄仁勋如是，澳洲总理如是啊！ 所以你睇呢个形势咧，中国咧其实唔系话好多嗰啲反共嘅媒体讲一占下风啊，系嘛，系俾呢个 Donald Trump 食硬啊等等，喺某种程度上就系。但是不见得中国没有其他的在地方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例如说威胁这个菲律宾剑指现在这个叫日本石破茂这个也是废废地的。另外加拿大不用说小杜鲁多已经证明是一个 loser 了。现在澳洲呢慢慢就是变成一个南太平洋的小杜鲁多的那个加拿大了。样样都是连住的。之所以夠膽派炮艦走去塔斯曼尼亞實彈演習呢，就是對阿巴尼斯這個這樣的廢柴的總理那個性格心理呢是已經摸通了。我知道你不夠膽吉 ,ok? 為什麼？因為你得罪了我。達爾文講是我的 ,ok? 我租了99年，我就要在那裡看著唔俾你美国同埋澳洲嘅军事进一步合作。你而家听 Donald Trump 定係听我习近平，你听美国定係听中国？咁所以澳洲呢啲贸易部长就话哎呀喂，美国係隔成个太平洋啊，係好远啊，但係我哋澳洲呢举头三尺就见到呢係中国啦。所以呢中国同澳洲嘅关系远远呢係重要过美国对澳洲。嗱，呢个逻辑如果成立咧，对于欧洲啊，何尝唔系俄罗斯同欧洲之间嘅距离系远远近过美国同欧洲？咁你欧洲唔走去拉俄罗斯，系嘛？欧洲你走去同俄罗斯对抗嚟做咩咧？系嘛？咁欧洲你点解要同美国埋堆咧？系嘛？澳洲讲得啱啊，系嘛？中国近啊，美国远啊，咁啊，当然咧，澳洲同埋中国嘅关系应该咧系密切过美国啦。咁欧洲都系啊，嗱，你而家澳洲咧嗰个出口贸易既然咁依赖于中国，咁欧洲一样噶噃，喺默克莱夫人做德国总理嘅时候，系疯狂咧系购买啊俄罗斯嘅天然气同埋石油啊，欧洲依赖于俄罗斯啊嗰个紧密啊个关系绝对不下于而家今日澳洲对中国，咁你欧洲同俄罗斯同普京恶乜嘢咧又？嗱，呢啲就係国际关系啦，呢个成日话双重标准，梗係双重标准啦，国际关系係冇公道可言㗎，边个强就係、是、老虎呢就是、天生係鍾意食白兔或者食羚羊，就係、是、咁简单，一啲外弱国喺嗰度食物链嗰处呢，你如果喺一个猛兽嘅森林里面呢，你只有臣服或者逃走。如果唔系你成为食肉兽嘅点心，嗱，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系你远隔一个太平洋，你喺嗰头你点样指挥啊？系澳洲嗱，但系而家到呢分钟为止 ，Donald Trump 就未出声，但系相信咧佢嗰个国防部啊、太平洋司令啊，就已经对阿巴尼斯啊 啊，呢啲咁嘅行为咧，就已经喺度引紧，应该喺度开紧会咧，系点样处理噶啦？因为你今次咧，呢个访问咧，系对于成个五眼联盟啊，嗰个全球嗰个平衡咧，系有好大影响。因为点解啊？仲有一个嘅稀土嘅元素，澳洲同埋中国咧都拥有稀土嘅储存量。但系咧，全球啊九成嘅稀土提炼作业咧就集中喺中国，因此咧，阿巴尼斯今次咧访问中国咧，就包括一间叫 Rio Tinto 力拓，同埋咧一间叫做 BHP Group 啊呢啲矿业巨头嘅高管，就显示出咧澳洲咧好想啊系同中国咧合作咧系能源，尤其系中国主导全球啊稀土嘅加工，咁澳洲都有稀土嘅。都希望咧，中国嗰个稀土加工嘅技术咧，系可以系益到呢个澳洲，系嘛？咁咧，阿巴尼斯咧喺争取连任嘅时候咧，就向澳洲人咧系应承，佢胜选之后会投资咧12亿澳元建立战略性关键嘅矿产储备。呢项宣布就喺北京对七种稀土金属产品实施出口限制之后咧，系作出嘅。所以佢打呢个算盘咧。就是冇咗中国咧系唔得啦，因为佢推动出口市场咧多元化，但系咧即使系咁咧，嗰、那个稀土咧系好难嘅，系取代呢个中国之间嗰、那个那个地位系嘛，咁所以咧美国啊对呢个稀土问题咧亦喺度咧急到实，另外就是2023年双边贸易，正如你话咧，系高达2870亿嘅美元。阿巴尼斯咧系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咧，中国就逐步解除对澳洲嘅大麦煤炭商品嘅限制。之但系咧，佢好识得玩一只牌，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佢解除啲限制，但系另外对龙虾牛肉嘅入口咧。仍然咧系维持，尤其对澳洲入口嘅葡萄酒就诸多拘格，系嘛？咁然后咧，又提议啊审查2015年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等。另外咧就系商讨一啲咧贸易壁垒啊，要解除啊等等噶啦。今次咧庞大嘅代表团咧包括咧，澳洲嘅汇丰银行。参加中国国际供应链的博览会啊，所以咧就澳洲国内的反对派咧，系虽然系担心呢种过度依赖，但系唔理得咁多啦。呢就系以澳洲、加拿大呢种国家为代表的所谓民主国家最大的弱点。佢一任只系到4年，同埋5年啊，佢有反对党，有执政党，彼此就内斗。反对党喺反对的时候。当然大大声去抨击执政党亲中啊，或者亲俄，到自己做咗咧，吓佢自己嗰啲个别政客领着数又好，铺流好后路又好，系为咗纾解即时啊嗰个国家嘅经济危机又好，佢可以完全转态啊。嗱，对此咧，中国已经咧系睇得一清二楚啊！啊，呢20年咧系做足功课啦。呢个阿巴尼斯咧，今次咧果然系咁。嗱，仲有啊。一个叫做杨恒军的亚洲公民咧，系一个自称的呢个叫意见的作家，在大陆咧系俾大陆周咗去，就咧判监嚟，而家不知所踪。咁啊，澳洲的人权团体咧就要求啊，澳洲总理去咧系放人。咁啊，当然咧，中国系唔会放啦。杨恒军呢个人，据说背景都好可疑啦，本身都系出身国安啦，去到澳洲移民之后咧。佢嗰啲言论啊，有种种嘅暧昧啦，系咪又对呢个澳洲啊产生影响力嘅？另外咧，系亦都拉咗一个喺澳洲做电台嘅一个咧中国前女主播。咁但系呢啲阿巴尼斯咧就好似冇乜兴趣啊，因为澳咩洲公民啦，你都系黄皮肤，都系中国人嚟嘅啫，系嘛？走到嚟定居啊，攞到居留啊，澳洲你都唔好唔记得，就算系工党啊。好多年前都系行过白澳政策噶嘛，仲有一盘大嘅叫留学生嘅生意啊嘛，系搞到好咗澳洲嘅大学收学费咧，系而家都好依赖中国留学生啊嗰个水源，但系咧呢个就中国政府啊睬你都傻啊，呢啲系民间嘅问题，民间有钱咪嚟读英文咯，读下读下整件咁嘅澳洲佬系嘛，然后结婚攞居留咯，冇钱啊话知你死人咯，嗱呢个咧就所以咧重点就冇提，但系你喺个全球化之下， 澳洲咧系不得不向呢啲经济现实嘅利益咧系低头咯。嗱，而家就系睇下 Donald Trump 点睇啦，因为澳洲系五眼联盟啊，系咪？啊，如果你太过亲中咧，啊呢个 Donald Trump 咧，好早开始嗰阵时随时话要将呢啲咩加拿大啊、咩英国啊，话系踢出呢个五眼联盟。你睇下佢今日系会对呢个澳洲会唔会咁啊？之但系呢个反而系对中国系一个非常之良好嘅机会。你而家唔食到尽咧，啊唔知等几时？啊，塔斯曼尼亚整个南太平洋啊，南太平洋嘅所罗门群岛啊、帕留群岛啊呢啲咧，啊都中国都视之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跳板。咁所以分分钟咧，既然南中国海咧，美国喺度及到神，但南太平洋咧有呢一件阿巴尼斯咧系喺处红凳出场啊，系想啊摆脱美国佬，想走嚟勾佬嘅话，咁啊。既然你送上门，咁、食得就唔好嘥，系咪？咁点解唔喺呢个时候考虑将嗰个战略重点啊，其实搬啲过去南太平洋咧，系嘛？嗰度风凉水冷，都好多海产资源嘅，尤其系塔斯曼尼亚，啊，据说咧系唔知3000年前系中国人最早登陆噶，会唔会自古以来系中国领土咧？系嘛？你去收翻所谓嘅尖角列岛、钓鱼台，收翻台湾，会唔会趁住阿巴尼斯呢啲傻傻地，你不如派兵去收复塔斯曼尼亚，会唔会过瘾少少啦？呢啲唔知啊，我哋嗰啲啊天方夜谭啊。啊，但系中国嚟讲咧，啊，对于佢而家嗰个战略嗰、那个扩充咧，其实冇乜底线，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呢啲就叫战狼外交啦，系咪啊，鲍生？ 咁啊，当然啦，你睇翻二次大战咧，日本个扩张嗰个方向啊，同埋深度咧，其实同而家咧系有得可以将佢并列去睇下。 系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将嗰个势力咧，已经远离咗所谓嘅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嗰个插旗咧，就已经插到去咧南太平洋嘅诸岛。嗱，除咗头先我哋讲嘅所罗门群岛啊。帕留啊、马绍尔群岛等等，其实佢咧一路推动紧呢啲群岛啊嘅国家咧，同台湾断交啊，咁已经曾经将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同埋诺鲁咧，都系已经断绝咗同台湾嘅外交关系。咁而家就再推动紧帕留同埋马绍尔群岛等等。咁呢啲咧，其实就系佢一步一步啊，温水煮蛙啊，先系要你断交，跟住佢就建交。跟住咧，佢就用經濟嘅效益或者一啲經濟嘅合作，甚至環保嘅議題咧，係同呢啲國家咧建立一啲外交啊或者關係，甚至咧派駐一啲科研嘅機構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環保合作嘅機構啊入去。咁表面上咧就好多時候咧都係同呢個自然資源嘅保護啊，或者係氣候研究有關啦。大家心知肚明，呢啲其實就係插旗同埋咧進行一啲情報嘅工作。咁南太平洋諸島啊，去到澳洲對上嗰嗱所羅門群島啊，新幾內亞有咩重要性呢？其實你如果你睇翻二次大戰嘅歷史啊，美日嘅航空決戰就係由嗰度開始打起，由珊瑚海海戰第一場，跟住就對上嘅中途島海戰，跟住對翻落嚟就係瓜達卡納爾圍繞住呢個島嶼爭奪戰嘅所羅門群島戰役，由1942年尾打到44年啊！一路打上去菲律宾，先再去到咩冲绳啊嗰边，所以其实咧美日嗰、那个决战同埋嗰个战略嘅逆转咧，就系喺呢个南太平洋嘅诸岛发生。点解喺呢度发生呢？就因为美国同埋盟国视澳洲作为反攻嘅基地，而日本亦都知道，如果能够咧即系 undermine， 即系话咧占领又好，摧毁又好咧，澳洲北岸嘅盟军基地咧。美军和盟军就没能力去反攻日本，所以表面上澳洲这个大陆远离了亚洲，甚至远离了美洲，好像这个北半球发生的战事是不关自己事，但是如果真正去到实际战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现在澳洲那些政党或者那些商人其实很短视，他硬是觉得眼前赚的钱是最重要，但他不知道万一真的战争爆发的时候，未必只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里面呢会有这些战争冲突。可以远到去到澳洲的北岸，达尔文港都曾经被